跟住落嚟咧有 重头戏啊！ 投票结果啦，系嘛？ 系咪投晒票啦？ 好啦，截咗票数埋添啦，知道边个系啦？ 我哋啲唱票嘅成员嘅朋友喺边度？ 系啦，嗰五大功臣咪唔系五大功臣，五大残神、灵神、奸神。究竟 衰神啊， 衰神是啦， 瘟神， 瘟神什么神都好啦，看看哪个会跑出先。 喂，你们估下不如什么话，有人叫林瑞麟，我听到有人叫曾蔭權，不如这样，哪个估曾蔭權的？ 咦，曾蔭 權哪个慢慢来的，给我 看曾俊华呢？咦，可能爆冷喔、 啊、林瑞麟呢？反而又多啲啲喎。 黄英莲呢？唔通系佢？曾伟雄？屎咯屎咯，可能系爆冷啊！ 黑马嚟噶喎。 嗱，咁咧，负责点票嘅朋友咧，佢就话有啲人咧就投咗五个都投晒啊。咁我哋就唔系即系真系选举就冇咁严格。但如果五个都有剔嘅咧，就五个一人分一票咯，即系冇投咯。 好， 好啦。 是不是逐個報數啊？是你先。 曾偉雄236票。 236票。 林東東林瑞麟184票。 184票。 唐英年146票。 喂，有個尾數開始計票先行不行？這個又 你搞到他不記得的了。 曾俊華是6000元，148票。 148票。咦，現在誰最高啊？ 曾偉雄啊。 曾偉雄，你是誰啊？你是曾蔭權啊？ 是啊，曾蔭權。 雙真喎、啊、大佬。 雙真喎、啊、好啦，你逐個 number 報給大家知 道。有個尾報上來啊。 那個尾是七字的。 七字都是七的了他。 欸，我想問一問，這個是我們現場的數 量。現場數，所以現場的，我們今晚決定的。 是。 現場觀眾決定。 中間位呢？ 三字， 三七， 咁冇理由系一啊！ 一三七， 一三七定二三七，定抑或三三七咧？ 哇，唔系咁劲啊！ 你估系一定二定三啊？估一嘅，大声啲嗌好唔好啊？估二嘅咧？估三嘅咧？ 哇！哎呀，你哋客家大煲佢出嚟嘅。諗住聽日報紙就話打低曾蔭權係咪咧？ 落台㗎啦，係要 我哋講 好，總數係330。 哇！呢句真係眾望所歸嗰陣時候，我哋下一句係咩嚟？記得啊！ 冇得留低。 好，跟住落嚟，我哋請鬱敏上嚟同我哋一齊嗌下口號，叫呢、這個烏雞，我最想佢下台。 票結果咧就即係意料中事啦，係咪？但係真係好不幸，即係我唔知道在場有冇姓曾嘅朋友，即係最後五強咧有三個姓曾嘅，係咪？ 光宗耀祖喎、 哦！真係姓曾都俾佢陀衰啦，係咪？曾蔭權下台！曾蔭權下台！曾蔭權下台！這個即係投票結果咧，就充分顯示即係香港人咧對呢個特首嗰種厭惡。其實呢個少少統計，其實好多啲民意調查，大家都睇到過去呢幾年。不過佢仲有一年鬆啲咧，佢都收工㗎啦。而家都係跛腳鴨，係嘛？咁今日呢一個投票咧，網上都有做嘅，好似係嘛？咁我哋好多謝阿 Cousin 咧畫啲漫畫咧 ，Cousin 喺度啊，俾啲聲音聽下。 俾掌聲 Cousin 好嘛 ？Cousin 頭先喺度㗎。 我哋全場俾啲掌聲感謝 Cousin。一路對人民力量的支持，是主動出擊的，次次都是。 阿神在邊啊？ 無論你 唔使揾佢做的，自動自覺的，自動幫的，俾啲掌聲好唔好？ 佢有一次畫咗幅漫畫，又唔係我同佢講嘅喎，啲人唔知以為係我叫佢做嘅，就畫啊咧花都土咧，呢度就新花都喺度啦，後邊呢班家產成喺嗰度嘅，知唔知啊？後門梗有，不過佢哋多數喺正門呢度咁樣上去就係噶啦。一陣間我哋喺門口瞄下啦，可以。如果今天上去就真的大鑊了，咁白有喺度係嘛？ 去拍大合照好不好？ 咁佢即係畫咗幅畫漫畫，就是啊陶幫主啦，佢哋嘅陶幫主就嘴藐藐，係嘛？跟住另外咧就有條友咧就個肚好大嘅長頭髮擔住口煙，就喺度睇緊波。咁咧嗰個對白咧就係、是、話知佢幾多人挑談，有冇咁講？話知佢幾多人退黨咧？係咪？知我哋芒果唔退咪得啦咁。佢諗起畫完之後俾人喐啦喺 Facebook 度，但係我就真係好欣賞吉神喎，邊個喐佢喐邊個，即刻 defend 佢吹啊咁，係咪好嘢呢啲？其次鮮明，啱唔啱啊？係嘛？所以呢啲就係即係人心啊嘛，係咪？咁我哋過去好多即係啊，好即係好睇好有趣嗰啲漫畫都係吉神畫嘅，佢啱出咗一本《獨男手記》。咁大家幫襯下啦，好唔好？喺度推介。OK， 唔係我講嘢而家。 係，終於肯為我哋發言啦。